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同埋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民風景同埋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八點到九點。 嚟到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里亞 Gloria。香港人都好中意影相嘅，咁我哋好多啲出名嘅攝影師都喺度嘅，好似包括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王麗娜，就是 Lina Wong， 佢係西班牙2016最佳旅遊攝影作品獎嘅。咁首先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 ，Lina。 Hello， 我叫 Lina。 嗯，咁咧你就好中意影相啦，講下你影相嘅歷史啦。真係嗱，由2011年開始咧，本來影狗仔先嘅，咁你就好中意影相啦。咁跟住你主要影嘅對象係啲咩？除咗狗之外？ 咁我學咗影相之後咧，我發覺原來影相唔係淨係影狗仔啦，咁原來又可以影下蝴蝶啊，又可以影下人啊，又可以影下日出日落風景啊。咁我就開始試不同的影法，然後看看自己喜歡拍哪樣東西。所以頭那幾年我是放了很多時間，可能星期六呢一天去五場， 哇， 由日出拍到不止日落，拍埋星，即中間還拍下蝴蝶，拍下狗，拍下人， 即是盡量操下自己，是不 是？是啊，星期六和星期日加上拍十場，八至十場啦，咁跟住就開始慢慢覺得喺度篩選啦，究竟自己真係中意影啲乜嘢？ 但我記得你咧，好似講過俾聽，你都係跟過真係學校學影攝影 嘅。我喺紐約攝影學院畢業嘅，咁即係由真係唔識嘅，跟住去到係攞咗個 professional。 係幾年先讀完啊？嗰、那個 要佢係三年嘅課程。 哇，咁長㗎！係 啊，咁好多書要睇，同埋又要考試。 即係你都係即係直情一個 degree course 嚟嘅。 佢唔係 degree， 但係佢係一個diploma。 哦，你喺外國即係紐約讀咗三年，喺嗰度 stay 嘅。 哦，搖佢啦。咁所以就要做好多功課啦。 係啊，好多功課，同埋你做完功課仲要考試。咁考佢唔係一個試去考六個咯，咁你要每過咗個試先可以讀第二樣咁咯。咁佢好全面嘅，即係佢唔係淨係教你淨係影某一樣嘢，佢係連廣告、人像廣告或者一本 magazine 點樣去影，佢都有教嘅。 但係佢嘅教法咧係即係搖佢得嚟咧，係有老師可以你問佢答到你，定係佢淨俾啲例子你，你跟住透過 video 去掌握定點樣樣？ 係啦，佢會有 video 啦，同埋我係有一個老師跟我嘅，即係佢會一路睇做啲功課，跟住分析我嘅好優點啦、缺點咁樣咯，即係話你特別呢方面好似弱啲，你要影多啲呢邊啊咁樣。 咁啊幾好喎！原來嗰幾年嘅訓練都好幫到你喎。 係啊係啊。 咁你最中意邊個嘅外國嘅攝影師啊？ 我中意一個外國攝影師，佢其實係喺非洲嘅。 哦，係啊。 咁佢個名叫 Stuart Porter。咁其實佢咧就係 National Geographic 嘅其中一個即係攝影師嚟嘅。咁但係佢咧係好得意，佢影啲動，佢係專門影動物嘅，即係獅子、老虎。但係佢咧就唔會好似影到將只獅子好似個標本咁嘅。佢係影到所有，你一望住張相，你係感覺到 個動態 嗰、那個係啦，嗰啲獅子或者老虎或者第二啲咧跑喺度跑緊嘅，即係你直頭係會 好動感，知道做緊乜嘢。 係啦，咁係會聯想到佢下一個動態點樣樣。咁我覺得即係 好難攝影， 好成功咯。即係因為你可以令到我去幻想啊，佢會唔會俾只鹿會唔會俾只炮食咗咧？睇張相你係會見到，即係可能咧只炮係捉緊只鹿嘅，但係佢用一個好慢嘅快門。咁所以啲嘢係朦朦地嘅，但係越係唔真實、唔清晰嘅嘢咧，你係越多幻想。咁我非常之中意呢個攝影師嘅。 好啊，咁又希望大家咧，第時咧你寫翻嗰個名俾我，我就等喺 Facebook 裏面咧推介俾大家有認識下多啲呢個攝影師嘅作品嚇。咁咧，好作為一個攝影師好似你咁啊，你拍攝前啦、拍攝時候咧，其實有啲乜嘢應該要做一個好嘅準備，去一個計算或者帶啲乜嘢去咧，會做得好啲咧？要注意啲咩情況？ 其實咧，譬如好似我哋喺香港影日出日落咧，我哋唔單單止話要帶部相機啦，我哋要知道日出時間啦，同埋或者日落時間啦，係啊風速啊，同埋你去嗰個位嘅前景啊，即係你唔可以淨係 靠一部相機，你很多東西一起去靠。有時候我是要去到那個位置看了景色，即不會說 即是篩 wish 了 先，然後才度位， 是啦，跟住先真正影響是第二天樣咯，要做功課了，真 的其實是對的，即是很多時候很多人都很多作品很多東西都是想了很清楚怎樣去，安排個時間， 就不是說去到隨機這樣咯，有時候真的要看，因為你那一刻可能只不過得那十分鐘、十五分鐘，咁如果你掌握得不好咧，你就影 被日落嗰啲時間好短嘅啫嘛， 好短咁咯，咁變咗盡量梗係揾咗個最靚嘅位影咗先啦，係咪咁咯？ 因為但一個問題就係香港都好多人㗎，好多攝影師，大家都可能都會補嗰幾個位嘅，有機會都會知道啊，呢幾個位係一個好位，咁咪會好逼咯。 咁我有時會揾啲新位啦，即係揾啲新位，然後自己去試下影咯。咁又都試過好多次揾咗啲新位。我第一個影完之後，跟住就好多人影咁啦，即係例如盧吉道咁都係咯。我係一個好早去盧吉道影，好早嗰陣時去，我諗嗰日我都冇五個人，係啊。 乜可能大家都知道咗，你知啦，即係大家影相嗰啲人都知道嗰啲位係好珍貴嘅，咁即係把握時機去影啦，係咪啊？ 咁其實最難都係揾位咯，即係最難係揾一個地方你認為係靚，同埋係你又冇任何 係啦阻住你嘅，係 冇任何之前嘅資料知道嗰個位 係啦，可能你要試幾次係咪？ 係啊，有陣時去到可能效果唔好，咁你要再揾個咁咯。咁同埋又要睇翻日出嘅位置，因為咧就算春夏秋冬嘅日出。個位置都唔係同一個角度嘅，佢係由70度至110度嘅，即係佢係會移嘅。咁變咗有啲， 即係可能你要寫落本 notebook 啊，呢幾排應該嗰、那個嗰、那個位嘅弧度喺邊度咁樣。 咁我都係靠記嘅，但係而家好好啦，有啲 apps 可以幫手啦，即係你可以喺 apps 度大約知道個角度，咁然後你去影咯。咁另外，譬如影銀河更加啦，因為銀河咧亦都係一路喐緊嘅，唔同月份啊，唔同時間啊，仲有你又要兼顧埋佢會唔會有月圓啊？即係你去到嗰日係十五。咁你就 太光啦，點 解？係啦，根本影唔到個銀河唔出咁樣咯，咁變咗影夜景又更加需要即係多啲時間要去做功課啦，係啦。 好啦，咁你講下啦，譬如一個作攝影有好嘅作品，點先為之一個真係叫好嘅作品，俾人欣賞到？好似頭先你講令人思考啦，做啲咩條件係為之叫好嘅作品？ 我覺得一張作品係你第一眼望落，你會有。即係哇嗰種感覺咧，就即係一個好成功嘅作品咯。 即係好深刻印象，係 啦，好深刻印象，同埋你望落去係好好特別啊！你會覺得唔係平時睇開啲嘢，所以通常影嗰個角度咧，我未必係眼嗰個水平嘅，因為我哋人行路不嬲用呢個水平。咁如果你影啲相係呢個水平咧，咁係好自然咧，大家望張相就會覺得。好普通，但係咧，你要喺啲唔同嘅角度去影嘅時候咧，就等於我哋，譬如我哋有陣時好似小朋友嘅角度，即係 低啲嘅， 矮啲嘅，跟住影過去，或者係調翻轉雀仔個角度好高嘅。咁咧，當你望落張相咧，就會有一種感覺好特別，因為你未試過，咁你就會有印象咯。所以盡量都唔好。即係用眼嗰個角度去影咯， 即係試下用多啲唔同角度試下，係咪？咁啊，即係非常好啦。第二件事咧，你其實覺得作為一個攝影師，好似你咁樣咧，點能夠提升自己技巧？頭先你話除咗上 course 啦、睇書啦、睇人哋啲作品啦， 我覺得要不斷去即係諗下啲新嘢咯。即係有陣時唔好淨係影死一樣嘢啊，咁可能要影下第二啲，然後去。從第二啲去諗到，好似人哋練武功咁咯， 啟發多啲、闊啲、闊啲咁樣樣，或者最後都係最中意係景嘅，但係咧可能透過唔同嘅人影景或者其他嘢， 就會有啲 刺激到你，新嘅啟發。 所以其實無窮無盡咯，學習係無窮無盡，唔係話你影咗 咁 係啊，就係咁，應該唔會咯。仲有其實好多唔同嘅變數咯。 好，咁而家開始咧就開始睇下你嘅作品啦。關於講香港咯，嗱你應該好多啦，以前譬如影過 IFC 啊，或者魚塘啊，我哋逐個講下好嘛？嗱，講下呢張先啦。 呢張咧其實咧我係 夜光菇係啦， 香港影噶。咁咧呢一種菇咧只係得。三日命嘅啫。 哦，係啊。 係啊，咁同埋全世界唔係好多地方有，竟然。 哦，你喺邊度揾到咧？當時。 喺大埔。 哦。 喺大埔坳。蟲仔園咯。 係。 咁就要夜媽媽去啦。 嗯， 即係你唔可以日頭睇。 咁但係你點知佢會出現咧？喺個地方？ 我即係曾經有啲朋友係專門研究呢樣嘢。 哦， 跟住佢就話俾我聽啊， 呢幾會出現啊？ 係啦， 嗯，好難，好珍貴。 但係咧就佢唔係話真係好光嘅， 嗯， 即係佢其實係。少少微光，仲少過啲螢火蟲。咁真係要周圍望，同埋你去嗰個地方，雖然係即係松仔園啦，你都要好，即係你要避開曬啲光去慢慢揾咁樣咯。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經驗嚟嘅，即係因為估唔到香港會有啲 多唔多啊？讀個數量。 佢都係一群咁樣生出嚟嘅。 點解你先咁樣會影到？ 同埋你仲要揾嗰個位置，你影到有啲好高啊，高到我根本都爬唔到上去。咁你只可以望到啊，嗰度有好多，但係影唔到。 即係好似似我當時去澳洲咧，有個叫 Bull Roms 咧，嗰地方咧就係有啲藍色嘅色嘅嗰啲動物嗰啲蟲仔。 係啊，我都有。 嗰啲咧就比較特別啲嘅，好少見嘅嘛，即係得嗰個地方先有啫嘛。咁呢啲係好珍貴，但係好難影到嘅。因為又唔可以落閃光燈噶嘛，咁你要步好耐。 好耐啊！一張相講緊可能係呢張相可能講緊成分鐘或者兩分鐘咁耐，即係唔係就咁撳個掣就。 當時天氣係咪會都好凍啊？即係如果你去嗰啲地方，佢喺叢林中間啦，定係你喺邊個位置？ 我記得呢張相係六月影嘅，六月夏天影嘅。 哦，即係都係熱嘅。 係啦，可能下個月又有㗎啦。 係，咁你就通知我哋啊，跟下你睇下先啦，至少認識下。 我都好開心咯，因為真係。全世界好似唔知得幾個地方有， 咁但係佢特點在於咩啊？你當時你朋友解釋下。 佢咧，如果你見呢張相咧，側邊咪有啲綠色點， 係啊， 嗰啲就係佢啲孢子啊。咁佢咧其實咧係點解生人名咧？佢就係嗰三日係愛嚟即係 繁殖下一代， 係啦，冇錯。咁同埋咧呢啲係研究人員講啦，就話點佢呢啲綠色嘅意思係咩咧？係啲動物見到係唔會食嘅。即係話俾你聽，嗱，我有毒㗎，你唔好埋你啊！你記住唔好埋你啊！你唔好食我。咁其實係一個即 係 係啦，一種保護或者係一種咧信號咁話俾啲動物聽。即係你知，因為其實 當然啦，植物唔喐得㗎嘛， 係。嚇！咁佢唯有可以嘅就係 保護自己 咁樣咯。咁所以我哋都唔敢去掂佢咯，即係唔好用手去掂啊！ 即係有機會係有毒嘅，真係。 佢係有毒㗎嘛？嚇！你只可以睇咯。 嗯，明白。咁都幾有趣啊！好啊，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你仲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嘅作品嘅，真係好值得大家去認識一下。呢度咧，我上次有冇見過呢張相嘅？ 係啊，呢張咧其實咧係即係香港啦，咁係 你用好闊角係咪去影？ 係啊，係元朗嘅。咁我可以講個名字， 可以 叫風樂園。 係 咁咧，其實咧佢前面有扎花嘅，紫紫地嗰啲。咁咧跟住後邊咧係一個魚塘啦，咁變咗有個倒影，咁我係日頭去影嘅。咁其實我影呢張相嗰陣時咧，就諗起一首歌啦，就諗起摘去鮮花，然後種出大廈咁樣咯。即係我覺得啊，係好似 有嗰種意境 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影咗呢張相咯。咁變其實香港好似即係有時你會覺得啊，有大廈未必靚，其實又幾得意喎。即係其實 因為佢唔係抹得太誇張，即係一部分一個嗰個一立打橫 一個強烈嘅對比咯。前面有個魚塘好即係養魚嘅，但係後邊咧成扎屋咧就係住嘅咁。呢個就係香港嘅特色咯。係。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咯，睇下啦。 呢張咧我就喺外國影嘅， 嚇，係。咁呢個外國邊度嚟噶？ 呢個係我以前啲作品嘅，呢個咧係印尼嘅一個火山叫做Blue Moon。咁咧佢咧就係活火山嚟嘅。 咁活火山你去影呢啲地方咁樣樣啦。其實既然活啦嘛，佢可能會有機會爆發噶嘛。咁你 佢真係爆咗， 佢爆咗，咁你冇危險啦。你去 我去嗰時佢冇爆，咁嗰啲煙咧係佢因為有地下水，跟住佢就升上嚟。係 啦，冇錯，好危險嘅，其實近都會好熱嘅應該。 佢一定係熱嘅，但係我哋都有爬上個口嗰度睇嘅，見到佢好似煲水咁啊。咁你當然唔好走去摸嗰啲蒸氣啦，係啊係啊。 明白。咁我哋下一張睇下咯喎。啊！呢個係你狗狗啦，呢只 嚇，因為咧呢啲係我之前啲作品啦。咁我就頭先都講啦，我之前又哇又影下呢樣啊，又影下嗰樣啊，咁 嘗試新啲嘅作品去睇下。同埋你好中意呢只狗狗噶嘛，所以就好中意影佢啦。咁下一張要睇下係咩相片咯喎？ 呢個咧係一個水壩咧，其實係香港。 係咯，好靚啊！我就想頭先講呢個。 咁咧，其實影呢張相你都要。 不可以話即刻去影嘅，咁你一定要咧落 安全係咪？ 雨落到咁上下，跟住佢咧就放，即係佢要開堤壩，咁咧就放水，咁你等佢放水先去影咯。 咁呢個係邊度嚟㗎？ 呢度係大潭督， 哦，真係大潭， 係啦，大潭督水塘。咁我都係 當時係夜晚嚟喎，你 係啊？我特登，其實大部分啲人咧中意係朝頭早去、晏晝去影嘅，但係咧冇水嘅，同埋咧你會見到呢、這個。水塘是不是好似 一條條 靚，好彎彎地？其實我是用了一個魚眼鏡做了個效果，都係突出嚟嘅。佢原本就係 平 嘅 嘛， 扁嘅平嘅。咁我都是很早的人去嗰度影咯，影完之後咧，呢張相亦都參加比賽，跟住都攞咗獎嘅。咁之後就好多人去嗰度影。咁你見上面嗰排燈好似個。即係一個大舞台咁樣，其實咧就係上面係條馬路嚟嘅，係 啊，路燈嚟，我知道大潭。 咁有啲巴士啊，好窄嘅嗰條 線，冇錯啦， 係啦，都有車 喎，係啊， 係啊，咁樣咯。 咁你自己揸車去定點啊？當時 我都其實揸車搭車都好容易嘅啫。 咁但係你要停一段時間咁，如果你揸車架車就唔可以泊喺度噶啦嘛。 以前就有位泊嘅，咁而家好似因為太多人去咧，去到當地嗰仲有呢條村嗰條村啲人都唔俾你泊啦。之前咧冇人去咧。就有得拍咯，而家就如果你搭巴士喺啱啱呢個坝上面落車，行條樓梯落去都有影， 係咯， 咁都好多人搭，即係搭巴士。 不過你夜晚有冇話即係有時啲水咁衝出嚟，有冇啲地方係有時都有啲危險性喺度咧？ 其實我咧就呢個坝好特別啊，因為佢因為好少咧，你水坝你外國好少你可以企喺中間度影嘅。 係咯，我就見到咯，就 但係呢個就係香港嘅特色啊，因為呢、這個。巴咧係百幾年前起嘅， 好有歷史。 但係咧，啲嗰呢個巴隔離有條村咧，就仲早過呢個巴。咁啊，英國人起完之後就佢都要俾翻條路嗰啲人翻屋企啊嘛。咁佢就喺嗰個巴中間就起咗條路，就俾啲人翻屋企。咁就係咁樣，所以咧 就有機會去中間。 好特別，你可以企喺中間影，因為我去過第二啲巴喺外國係冇一個地方你係可以企喺水巴中間影嘅。呢個係香港嘅特色咯，又係。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呢、這個就是 IFC 啦，係咪雲海啦？咁有好多人都好靚啊！見到你呢張係咪？盧吉道嗰度。 呢、這個都係我一張得獎嘅作品啦。咁亦都嗰陣時咧，因為冇乜人去盧吉道影日出嘅，啲人去盧吉道咧影香港嘅燦爛嘅夜景啊，即係好靚，嗰個夜景啦。咁我咧就喺嗰度咧就影 影雲海， 係啦， 就好想影雲海嘅嗰度。 嗰陣時冇人知道香港係雲海添，咁好早我諗都成一二年、一三年嗰陣時。咁我呢個雲海嘅季節亦都唔係話全年都有嘅， 冇錯。 咁就要春天啦，咁樣咁同埋亦都你即係亦都係要去好多次撞到咁咯。 因為有啲人翻工嗰時都話係見到嘅，即係佢翻工望出嚟個窗就見到其實。 呢張相咧，我參加個比賽咧，就係、是、任總志禮，咁啊任志剛先生啦，咁佢就頒獎俾我嘅時候，我就問佢啦， 有冇見到啊？ 因為你就喺88樓翻工嘅。咁你有冇試過？因為佢好早翻工，佢六點半鐘到公司嘅。咁我問佢：你有冇試過喺上邊見到雲海？咁佢答我話有咯。 係啊， 咁即係嚇香港係有雲海啦。係啊。 好啦，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 咁呢張亦都係香港影嘅，咁係喺沙頭角。咁我嗰日咧就去露營。咁啱啱對面咧。亦都有個人露營喎，咁呢個唔係擺拍嚟嘅，咁佢啱啱喺度睇緊書，然後唔知睇緊書定上緊電話咁啦，上緊網啊，咁我見到佢啱啱呢度其實係一個魚塘嘅，咁就有個倒影， 都幾靚係咪？好特別係嘛？ 係啊，咁我就影咗佢，我見到啲即係佢嗰種山都好靚，係啊係啊。 同埋自己帶咗燈嚟， 同埋我俾人睇，人哋話呢度唔係香港，個個都話呢度唔係香港，呢度係咪台灣啊？ 係啊，好靜啊嘛個位。 我話呢度係香港嚟。 係咯，咁但係當時你自己去 cam 啦，你其實諗住去影相定係真係享受個 cam？ 我其實去 cam 都帶埋相機，諗住影日出啊，影日落啊，咁同埋又影下啲狗啊咁樣。 點沖涼啊？揾嘢揾水，你要自己帶曬去。 佢嗰個 cam 係你揸人，但佢有廁所同埋。 哦，幾方便喎！ 係啦，咁你可以 即係你同先生可以過去玩下啦。 咁我同埋啲朋友一齊，咁、其實呢個咧，其實都係一男一女去，個男咧就走咗去沖涼嘅，剩翻個女喺度、所以我就 去偷偷地影咗佢啊。咁可能之後睇翻，可能原來係我嚟咁樣，係咪？可能下一張睇下你係咩咯喎，個環境 嗰度咧係飛鵝山嘅日出。 是啦，飛鵝山應該多人的啦，應該日出看 那陣時都沒什麼人的。 是啊 那現在都不是那麼多，現在都 OK 啦、但是就它的好處是呢，它東邊呢其實呢是即是一路去將軍澳，跟住望過去是海嚟嘅，咁所以咧，佢雲海就唔會有好多高樓大廈啦。即係你頭先見我另外一張咧，就係影住維港嘅，咁嗰個咧就會有高樓大廈。呢一邊望落去就會更加大自然。 係啊，冇錯，同埋就更加多雲海嘅感覺，犀利啊！呢度好湧埋嚟嘅，即係同你可能你揀啱個天氣濕度啊，各方面嘅嘢係咪？咁其實濕度要幾多先能夠影到雲海咧？ 差唔多95%。 係咯，好似你以前講過俾聽，好高下。如果唔係就捕捉唔到呢樣嘢。 咁佢啱啱就係因為啲雲低嗰個日出，所以咧你就見到佢個日出咯。如果有陣時咧佢啲雲咧係啦太高或者太厚咧就睇唔到咯。 咁呢個就啱啱真係好好啦，你見到啲。 都是我俾啲朋友睇，人哋都會覺得， 又 唔 係香港， 呢個係咪大陸啊咁樣咯？但其實我喺香港都見到。 但呢個咧，我諗要時間去捕捉咯。 都是要12月至4月呢段時間。 咁你去咗幾次你先可以捕捉到咧？ 哇！真係好多次，我試過一個禮拜去咗5日咯。 對於5日，但你翻工好早起身喎。 係啊，咁佢因為好早嘛，咁我就算影唔到又好，影到又好，再翻工都係9點之前我可以翻到公司。 所以咧，我知道你好即係陶醉，即係每次又好夜瞓，好早起都要去影嘅呢啲。 因為公司係9點翻工，咁日出咧，如果譬如 5點到啦， 12點至12月至4月嗰段期間咧，其實再晏啲嘅， 即係6點鐘， 6:09 嘅。哦，所以你就可以就到啦，揸車去到嗰度咁咪上去咁樣。 咁但係如果夏天仲誇張，夏天就再早啲啦，即係再早啲日出，我諗6點鐘已經5點幾日出。 係啊，係啊。咁 呢個就6:09到啦。咁 個天氣可能會好啲嘅，會唔會即係冇咁濕啊？即係如果你嗰個時間 都唔係嘅，因為咧上山嘅時候咧，啲 霧氣 好沉咧，其實上嗰時咧，成架車都係嗰啲導航水係啊。但係咧，當你去到某一個高度咧，佢又冇咁犀利嘅，因為佢啲雲沉咗落去。係啊， 好啊，咁下一張睇下咯喎。 呢個亦都係喺飛鵝山影嘅，咁呢個係夜景啦。咁呢種。其實呢種都係一種雲嚟嘅，咁佢呢種類我哋叫琉璃咯，即係佢薄薄地一層咁樣咯。咁其實前面嗰兩個亦都唔識嘅我，佢又係喺度影相啊，咁我就落偷影， 即係有個感覺冇單獨，即係有個比例出咗個比例， 即係見到啊呢個人有支腳架咁樣，佢其實喺度影緊相喎。 同埋呢張相嗰個你都用咗好闊角去影啦，都好靚係。咁下一張咯喎，睇下。啊！呢張我都未睇過呢張又 嚇，呢張咧就係元朗啦。咁 哦，好靚喎！呢個位又 呢個咧就係啊係啊。咁佢咧嗰間屋咧，其實我諗用嚟曬啲唔知乜嘢啦。咁然後就 所以打空曬就係咁咯。係 啊，但係咧嗰日因為咧個好靜啊，個湖個海面即係唔係海呢個叫。 湖面係嘛？ 魚塘好靜咁，同埋依啲相咧，如果你要反光咁好咧，一定要朝頭早。即係如果你過咗譬如11點啊，再過啲12點咧，就唔會有呢景啦。出嗰個倒影冇咁靚咯。咁你見有陣時會好大風咧，我今次就因為冇風啦，你見啲草都唔喐。係 咯 係 咯係咯。 咁所以依情況就我需要即係一。見到咁嘅情況，我要 即刻影， 係啦，知道點樣影咯。因為如果大風，你又可能影出嚟咧，啲嘢蒙蒙查查咁樣咯。即係我想睇下，我其實我當時係想影到呢個倒影。 用帶腳架去影當時。 哦，有啊，呢張相用腳架影嘅。 係 啊。 好，咁我哋下一張去睇下咯。 這個我就以前見過啦，就是魚塘新田啦。 嚇，這個咧係一個曬魚塘。咁咧嗰陣時應該係七月。咁通常咧佢哋咧啲魚塘咧要曬一個月嘅，即係成個月咧俾個太陽曬住。咁因為可能會有菌啊，或者係即係佢都係要消毒啦。咁你見嗰啲一圈圈嗰啲咧，其實係某一種魚喺度住嘅，佢就會轉個窿咁。我啱啱去影嘅時候咧，佢又未乾得曬，即係佢仲係有啲水喺裏邊。咁又咁啱個天，你見個天好似唔係好靚啦。咁我所以咧就索性影 個地為主， 係啦。咁樣都 好出喎，仲靚， 係啦。咁樣 冇錯，好靚嗰啲啲寶石嗰啲咧，仲靚啊。 同埋我咧就特登打直影咯，想影多啲魚 個地下 係啦，影多啲地下。 咁所以個效果又好靚。好啦，跟住下一張就睇下咯。係呢個天空之鏡啦，我上次見過啦，就喺大嶼山你啊羅奇灣嗰度嘅。 係啊，嗰日其實係一月一號。 係 嚇，咁樣咧 好爽啊！見到你咧就老先生坐咗喺度，跟住咧但只腳濕嘅喎，應該其實係嘛？佢呢度地下應該濕 嘅。我哋啊少少啦，對鞋都頂到嘅咁樣啦，咁坐咗喺張凳度咁，跟住 好悠閒咁樣。咁當時又冇人喎，你真係又好夜喎，次次都揾到啲 其實一紮影咧喺我哋側邊嘅，咁佢哋未起身。 哦，你好早起身嘅，嗰陣時幾點鐘啊？ 呢個我諗五點九六點到啦， 鬼知啦！即係如果佢咧就應該好似你咁享受到，如果就出 嚟，係啦，影到咁上下啦，開始有啲陽光，咁佢哋就出嚟啦。咁呢個係之前咯，日出之前咁樣， 即 係休閒。 你每次咧，即係你話俾聽咧，其實你真係要準備去露營先得嘅。如果你想揾有啲景係咪？因為冇地方住噶嘛，你可能要露營啊。帶備啲設備啊，可能帶啲蚊怕水啊，各方面嘅嘢燈啊， 冬天就好啲啦，冇蚊啦。咁夏天就一定要。 但你係咪呢個夏天會影得出嚟效果靚啲咧？啲水嗰啲其他嘢。 咁個太陽位可能唔啱咯，因為個太陽而家你望咧，大約喺個山邊嗰度出嚟，但係再過啲可能又唔同咗位置。 而家啱啱即係個角度係啦，就好似射過去咁樣，就所以比較靚啲。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喎。 這張呢張就是影維港的，咁亦都係有雲啦，咁樣雲海，咁然後咧就你見到有兩個好高突出嚟，其實就我哋最高嗰兩個啦，一個 ICC 同 IFC 啦，咁下邊咧仲係燈火通明啦，咁其實我係夜晚去影嘅，即係唔係好晏，唔係話即係夜晚咯，咁樣影 都係盧吉道嗰啲影。 盧吉道影嘅。 咁但我想知道，譬如影呢張，因為夜晚景其實曝光時間較耐啦， 啊， 要幾耐到先可以影到呢一張相 咧？呢張相我諗我用咗五秒啦，用咗五秒，係啊， 咁唔係太耐啫。 之前去咧亦都係冇乜人嘅，而家就好誇張，而家我諗幾百人喺度。 係啊，咁犀利。 有啲仲企咗上啲石嗰度啊，咁樣，即係而家我自己都冇得。冇得去咯， 因為太多人知道啦，係嘛？ 太即係根本冇位影咯，而家 因為係外國人多定係即係都係本地人多 啊？而家好似即係都有啲外國人知道咧，都走去嗰度睇咯。 咁都難得嘅，如果佢嚟到真係好想影下嘅，但都未必一定有嗰個雲海咯，都要春天先影到咯。 係啊係啊，咁其實我試過喺外國影啦，咁但係人哋嗰度咧冇咁高樓大廈，冇即係有冇咁高嗰啲大廈，所以咧佢哋雲海咧就唔會突咗啲大廈出嚟。 咁啊呢個就難得啦，即係佢可能嚟影就覺得應該要影下呢啲，因為外國未必咁多 high rise building 好似咁高。 佢可能冚曬咯，試過去洛杉磯影啦。咁基本上咧，佢成日都有雲海嘅，因為佢一個谷嚟嘅。咁亦都唔係話淨係春天嘅，咁但係佢咧就係冚曬嘅， 即係冇咁多特色嘢。 佢就唔會好似我哋咁樣裏下邊咧，即係睇到啲燈啊咁樣去一熄個冚曬。係 啊，同埋佢冇咁多燈㗎，係咪應該都冇你咁密嘅， 係 咯，係咯，你應該就係香港先會咁密。 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特色咯。 係咯，同好多人韓國人都好中意嚟睇香港夜景， 係啊， 非常多。好啦，咁我又睇下一張係啲咩咯喎。啊！呢個咧，你講過好似飛機場去係嘛？ 呢個咧係青，我喺青衣有個地方叫青欣山，咁就喺個山嗰度行山上去，跟住 特登上山先影到呢個位。 其實我一早已經睇咗個位㗎啦，但係嗰陣時就冇雲冇海霧啦，咁所以咧我咧就記住咗，咁到有一日咧，竟然咧就 呢日其實係中午嚟，就係晏晝啊，晏晝三點幾，突然間咧，香港嗰個位置，即係嗰度附近咧，就出現海霧，跟住啲海霧咧就湧去呢個係青馬大橋，跟住我即刻就 你但係翻工嘅喎，即係放低啲嘢唔理啦，即刻揸車去啦。 我唔係啊，我嗰日係我生日，我放假， 係、哦、喎，你好似講過咁樣。係 啊，我其實嗰日係影緊蝴蝶嘅，跟住。 唔使理啦，即刻去啦，揸車去啦，即刻。 哇，好多海霧啊！ 即係見到上網睇到嗰個 app 或者資料係嘛？ 唔係啊，我個朋友佢啱啱住喺嗰個附近。 哦，係啊。 你見到嗰個有啲大廈，佢就住嗰度啦。 哦，即係通知你好多，值得影啊！ 佢其實都唔係淨係通知我嘅，通知大家咁啦，喺個 WhatsApp group 度講。 值得影啊！好靚啊！ 好多雲啊咁，大家都翻緊工嘅，但我啱啱過生日啦，咁我即刻放低我嘅蝴蝶攝影咧，就即刻揸車 就影咗張靚相啦， 就去咗青欣山， 咦？幾耐呢？嗰張相又 其實唔係好耐啊！我行山咧，我唔係行，我係跑咯，係跑上去呢個位嗰度影咯。咁但係好彩，因為咧，其實咧，因為佢係有太陽，你見到嗰個青馬橋下面有一個影嘅，即如果呢個位係冇太陽咧，反而張相可能咧冇咁，即而家好明顯啊，個灰度同埋個白色好明顯， 係好靚， 咁就可能會冇咁冇咁清晰咯。 咁其實係好好嘅，呢、這個好似有啲黑白相嘅效果 啊，少上天俾我嘅生日禮物。 係。好靚啊！嗱，咁你其實講咗香港都好多嘢啦，或者依家翻嚟除咗講香港之後咧，又講下外國啲例子啊，你點去攝影，甚至點去攞一啲獎品啦？ 好啊。